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To go back. 回去。 Still. 还。 But. 可是。 To use the restroom. 上厕所。 Restroom. 厕所 Public toilet 公厕 Why? 为什么 Quite 停 Clean 干净 Number two 大号 Urgent 急 Let's try that faster. Still. 还 Why? 为什么 Still. 还 Why? 为什么 But. 可是 Still. 还 To use the restroom. 上厕所 Restroom. 厕所 To go back. 回去。 Clean. 干净。 Quite. 停。 Urgent. 急。 Restroom. 厕所。 Public toilet. 公厕。 But. 可是。 Urgent. 急。 Restroom. 厕所。 Quite. 停 Quite. 停 But. 可是 Quite. 停 To go back. 回去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回去 He went back. 他回去了厕所 I want to go to the bathroom. 我想上厕所。停。 This is quite delicious. 这个挺好吃的。停。 She is quite beautiful. 她挺漂亮的。干净。 Is this cup clean? 这个杯子干净吗？急。 What is so urgent? 你什么事这么急？停。 This is quite delicious. 这个挺好吃的。停。 She is quite beautiful. 她挺漂亮的。干净。 Is this cup clean? 这个杯子干净吗？